好，翻嚟我哋第三節啦。咁我哋头先咧就比较咗两部战机啊，即系我哋讲嘅超级大黄蜂 F/A-18EF 同埋呢个嘅阵风 M 啊，两部其实都系当今世上咧，即系华山论剑入面咧相当强嘅两部。我谂啊，两个一系东扯西毒噶啦，都好强噶啦呢两部。好啦，咁咧另外咧我哋讲到咧F 三我哋摆后少少讲下，嗱我哋讲下米格先。咁咧就呢一架咧米格29K 啊， 系啊久违嘅米格啦， 冇错。喂，呢架米格29K 真系好耐冇见咯。 哇！米格29个名都耐啊， 系冇耐啊， 好耐嚟。 即系呢架嘢咧，应该系停产咗，有冇十年咧？停产咗 唔止，我谂唔止十年， 唔止十年系嘛？ 因为其实苏联冧咗之后，就都转晒用苏海嗰间嘢， 系咯，用苏海设计局。咁所以咧，呢架米格29K 竟然可以翻生咧，我哋要多谢一个金主， 系 印度佬 叉仔。 哎，我哋唔可以咁讲嘅，有啲印度听众噶呢个 系咩？咁大镬， 我相信啦。嗱咁讲，嗱呢个咧就真系印度人。人咧就令佢翻生嘅，因为咧当年个原因咧就因为俄罗斯就送咗架航空母舰俾印度， 系， 然之后咧就咁啊，当然送咗俾之后就要维修啦，维修收钱啦， 系， 然之后就再就喂，不如用我啲舰载机啦，即系你都冇得拣啊，咪点啊？你用美国啊？ 系咯 ，F 十四咯 ，F 十四 大啦 ，F 十四唔益你。诶、哎，我想讲 F 十四讲少少差 别。F 十四点起飞啊？苏系我唔信，诶，苏联航母舰我唔想起飞到， 飞唔到啊， 咁大只 Tomcat 咁大只， 唔得啊，真系唔得。喂，仲有、哦。你知 F 十四咧呢个世界仲有一个国家飞紧噶， 好似系伊朗 啊，系伊朗啊，伊朗当年咧，其实佢咧未嗰个皇室未被人推翻之前， 系亲美噶嘛， 亲美嗰阵时买咗80架俾佢，但系原来最后咧有79架去咗，临尾个一架做好，但系因为已经革命咗咧就冇送过去，所以咧有79架红包战斗机，但系咧就当年咧因为唔可以再俾零件佢嘛，所以去到咧 F 十四退役咧都要全部销毁，一架都唔值你，一啲都唔值你， 哦。 唔可以俾你出口出， 惊你外流啊！出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都仲有10架8架飞紧噶，不过当然都出事率会高噶，相信。 好啊，依个啦， 咁所以佢哋一定要伊朗揾集讲啊，有机会就系佢会应该会，我觉得佢会入苏联嘅苏27嘅系，即系例如话苏30，但系因为佢咧个问题系佢穷啊，即系虽然一开始可以卖油有钱啲嘅，但系佢应该都系穷，所以点解咧？大陆咧歼十咧成日都想买过去，咁啊大陆就乘机啦，你穷啊有我嘛， 一带一路嗰时啊， 我哋穷兄弟嘅好朋友系咯，咁情况啊，讲翻啦，嗱米格29K 啊，咁咧佢嗰个作战半径其实都唔差嘅，嗱大概800，但其实号称嘅啫，我个人就唔睇好嘅，因为咧米格29K 有个问题啊，啲鬼佬成日笑嘅，就话佢咧其实系连佢国内一条河咧个距离由莫斯科飞到去都飞唔过嘅，即系咩意思咧？咁又咁讲，咁俄罗斯好大嘅国土，但系呢架米格29K 佢个近战性能，即系我哋讲多挥啊，即系前斗功能系好强嘅一部机，机动性非常好嘅一部机嚟嘅呢部。但问题就是因为你的机动性咁强咧，就牺牲咗一啲起飞重量，咁于是咧令到个机比较细，咁所以咧你留意到就系佢个最大起飞重量咧得20公吨嘅啫， 系咯，好细胶嗰阵。 严格嚟讲咧，呢架系个中型嘅战斗机， 系 中型嘅啫。咁所以咧，你一同啲重型战斗机比咧就慢啲啦。咁但系佢机动性比较强，佢推重比都唔差嘅。你讲紧0.83，因为咧佢嗰个引擎咧，即系因为架机轻啊嘛，所以个推重比咧就比较强，同埋咧佢嗰个引擎系唔错嘅。即系佢嗰个后移加速咧，系可以去到咧系每一个引擎超过咧10公吨嘅。 哇！ 系啦，非常强。所以咧，你谂下佢自己架机啊，都系20公吨啫嘛。两个引擎如果开到尽有20，咁所以咧，你发觉佢嗰个最高速度去到2.1马赫， 退步啊， 好劲噶。所以呢部嘢咧，如果你同佢多挥咧，你都好危啊。可能 F/A-18EF 都入得斗下。如果你渣少少，或者举例啊，嚟巴基斯坦入咗大陆嗰只枭龙咧， 吓 嗰架应该死梗，嗰架死梗噶啦，嗰啲咁啊，即系啱啱三代机嗰啲叫渣啲。好啦，咁呢个米格29K 咧，佢嗰个飞行升限咧去到18,000公尺，所以咧升得好高下嘅， 因为引擎够力， 引擎够力，咁咧就同埋架机轻啊嘛，咁、 哦、 所以咧都有啲帮助。好啦，个雷达扫描咧，佢咧号称去到200嘅，咁当然啦，你成日都讲嘛，系咪 Alex？ 你话佢哋啲雷达 特规雷达啊嘛， 特规雷达先号称200，但其实你话佢侦测嚟话佢咧 F-35 啊 F-22 呢啲咧，可能系得翻30噶咋。咁啊，到时已经俾人夺快，一早人哋导弹射死咗噶啦。 哦， 所以咧就即系俄式战机就呢个问题啊。 即係個雷達係爭少少嘅。好啦，另外咧佢個武器配備嚟講咧就有八個掛載點，唔、多，因為佢始終都係中型啊， 係， 即係八個嘅啫。咁就佢一個咧叫 R27 中程空空導彈，呢、這個都係屬於頭先我哋講個射後不理嘅嘛， 係咩？都係可以 射後不理嘅， 即係佢自己有雷達嘅。 冇錯冇錯。咁當然啦，有啲網友咧熟啲軍事嘅可能都知道噶啦。咁呢個半自動咧同埋呢個嘅全自動有咩分別啊嘛？咁頭先講咗啦，全自動嘅射後不理啦，半自動咧就射完之後部機都繼續要俾一個導引佢。 係啊，佢俾信號佢， 亦繼續俾信號佢嘅冇錯。咁所以你唔可以射後不理嘅，你射後都仲要理下佢一陣嘅。 係啊，你都仲要喺個範圍做到兜個圈。 咁所以咧就會危險少少。咁但係咧都有個好處嘅，就因為如果你用全自動，第一個技術複雜啲啦，如果你九燈窮國做唔到啦，第二個咧就係本身個彈會重啲啦。咁就係如果你本身個機咧 唔夠 本身已經輕㗎啦，係咪？又掛唔到嘅話問題。咁所以咧就唔係架架機都掛到呢啲咁勁嘅導彈嘅。其實主要都係美國、歐洲啦、俄羅斯同埋大陸咯，大陸都有霹靂系列嘅。好啦，咁另外咧，你睇到呢個米格29K咧，佢嗰個作戰優勢嗱，個優勢係咩咧？就是、因為個機動性強啊，尤其是最過癮嘅地方就係佢一個失速嘅嗰個情況，就係、是、大概去到80節。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佢可以飛到好慢嘅，可以飛到講緊咧係大概100公里都得。 哇！佢話長機嘅 好勁啊，真係。 點樣話長機嘅？ 有啲人話80節啊，我唔信啊，真係80節嘅機仲唔墜地啊，真係。 係咯。 都要飛得起啊，仲要講曾經佢哋表現咧係好低空咁飛，好慢咁飛，因為你知咧，如果我哋去例如珠海，你去睇嗰啲嘅軍艦， 米格廿九， 低低地飛過嚟。 係啊，米格廿九咁啊，做到開低空咧，因為佢咧其實佢咪有個其實兩級嘅孔嘅，一個喺底，一個喺上面嘅。係。咁你個爭咗底嗰個咧，用上面嗰個咧就可以低飛啲嘅，因為唔使吸到垃圾落去或者插到去。 啊啱啱，呢個佢嗰個係有個調節喺度嘅，冇錯。咁所以咧，佢呢部戰機咧，其實嗰個近距格鬥個功力係非常好嘅，好架子係。咁另外個最大缺點係咩咧？就係壞咯。即系呢个就系佢个问题，即系个妥善率低。咁呢个妥善率咧，我哋已经上集有讲啦。妥善率咧，其实意思就系话，究竟你呢部机，我哋冇话一部机啦，我哋讲一个中队咧，一个中队入面咧，究竟你可以随时起飞嘅机有几多？咁呢个我哋叫妥善率。咁咧，俄罗斯咧一定个维修嗰边就承袭咗佢哋个传统啊，就即系渣啦。咁所以咧就个妥善率低系个问题嚟嘅。咁另外咧，你话个坠机数目嗱、這個、呢个咧。好惨，呢个咧系讲紧咩咧？就系坠机数目咧，大部分咧来自以前咧未试过南斯拉夫仲喺度嘅年代咧。咁啊，南斯拉夫咧就嗰阵时就同美国打啦，即系廿轮。咁咧，其实好多啲米格战机咧就系嗰阵时米格29啊，就系嗰阵时俾美军击落嘅好多。咁啊，曾经有几架咧就直头喺个机场度都未起飞就俾美军炸咗啦。咁所以咧就你见到个坠机数目咧好似好大，超过6架嘅嗱。我哋文献睇到6架啦，应该超过噶啦。咁所以咧，米格29K 有个问题就系俾人笑咧，就系一架咧作战个功力好似好强，但个历史好差嘅。 即数据很强，就战绩很差。 战绩很差，冇错冇错。咁所以呢个29K 咧就有呢个诟病咯。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讲到另一架啦，就 AV8 咧 ，AV8 咧就讲少少啦。AV8 咧大家都熟嘅，呢架咧头先咧未 Alex 讲咗啦，呢架佢叫做遥式战斗机系咪叫做？中文叫遥式，好难写嘅，我都写唔到 个字。我唔记得个名。 嗱，国内朋友咧你就知啦，叫海鹰。叫海鹰二海鹰 B 啊，咁呢架海鹰二型咧，即系我哋叫 AV8B 啦。咁呢个咧就英国好中意用啦。首先，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嘅美国嘅海军陆战队好中意用。所以咧呢架机咧就唔系装喺航母舰嘅，呢个装喺两栖攻击舰。 系直升机航母舰嘅，简单嚟讲就 直升机航母舰，即系日本仔好中意用嘅啫。 系啦。 咁咧呢个 AV8B 咧，其实嗰个作战背景一定系细噶啦，因为咧你本身呢种咧垂直起降，同埋本身佢都旧啊。 佢个作战背景。好低啊，600得个， 600其实可能冇噶。咁咧就最大嘅起飞重量咧，你睇下都唔多啊，你9.5至14啦。9.5至14点嚟咧个数据就系话，如果咧头先 Alex 我哋未讲嘅，你究竟呢个战机系垂直飞啊，定系有少少滑行先飞啊？有分别噶。如果你垂直飞咧，就只可以载到9.5嘅啫。如果你可以短距离滑飞嘅话咧，即几十米滑飞咧，你有14。 即系个引擎唔使开咁准。 系啦，所以咧就点解成日话咧短距离滑飞好少少咧？上次我哋未讲个鱼鹰直升机可以 斜斜啲45度角咁样螺旋上飞，就系咁解啦。好啦，咁另外咧个推重比咧就好嘅，因为你知啦，垂直嘅机一定推重比好嘅，如果唔系咧扯唔起部机。 系啊， 咁就去到 0.97 嘅。咁另外咧个飞行上下你都唔可以奢求噶啦，其实佢去到15,000度啦，我觉得呢个数据都系多嘅。 但 系 呢部系，但系呢部系用 turbo fan 嚟推嘅。 系，咁所以呢部嘢咧其实都 唔可以太快嘅。 系啦，真系麻麻地嘅啫，因为个旧啊个设计本身，但系个速度都算系咁噶啦，佢都接近音速噶啦，0.9系啊，嗱0.89，即系讲得准啲就0.89。另外个雷达扫描129用噶啦，如果你讲紧打陆军啫嘛， 哦， 即系如果你讲打陆军，即系佢系劲过阿帕奇少少咯，一定系。 哦，其实佢系一个支援用途嘅主要， 冇错。咁所以你话要攞佢嚟做舰载机咧，仲要做主力咧，我谂冇乜国家会用噶啦。嗱，英国咧以前用 AV8B 嘅，而家咧就应该会用 F35B。系啦，即系嚟紧嗰架伊丽莎白女王， 但系未交到货啊 F35B。 我谂有排啊，就 咁仲要两三年。 美国自己都未用啦， 试紧啊，仲喺度。 系啊，所以其实第一个首先系美国两栖攻击滥用先嘅，应该系啦。咁咧呢个咧个武器挂载咧七个挂载点嘅，系啦。咁另外咧就佢个25mm 嘅机炮啦，系啦，300发都够用，因为300发又可以扫人啊嘛。咁呢个都几好嘅，不过就冇 A10 上次讲咁好使啦 ，A10 就真系正。 A10 载量本身高啊嘛， 系啊，真系正。好啦，另外咧佢一样有响尾蛇啦。虽然 AV8 咧，我哋成日讲系一个英式嘅一个系统啊，但系咧就即系英美嘅系统系 compatible 嘅，两个可以相用嘅，所以咧就用到响尾蛇嘅。你见到 AIM9、AIM13，即系同美军嗰个装备一样嘅。AGM65呢个啦，又系我哋 都系属于大嘅响大嘅嗰啲叫咩？地狱火 系冇错。咁啊，反坦克导弹呢啲都系好正常嘅装备啊。咁所以咧呢个咧海军陆战队可鬼中意用呢部嘢噶，真系好啦。咁但系当然啦，佢个优势就系咩咧？就系、是、佢短距离飞，咁呢个咧 F35B 咧迟啲就可以取代佢啦。呢、這个咁另外咧就佢可以夜间作战，咁当然啦，夜间作战就唔话净系得佢一部得，系佢以旧机嚟讲，佢系差唔多第一部夜间作战咁滞， okay. 所以佢系好强嘅呢部嘢。 好， 好啦，咁另外咧就嗰个再有弹量少系一个问题嚟噶，就令到佢咧就唔可以咧一个满载嘅情况起飞。另外一个就系个事故频繁，所以咧老实你问我坠机数目，我真系数唔到。俾你睇啊，好多，全世界有美军嘅，有 AV 八嘅，都会出事嘅。我真系数唔到俾你有几多，唔好意思啊，即系搵唔到呢个数据啊，真系多到。所以 AV 八嘅呢个情况，好啦，嗱，我哋最后咧，今集咧，其中一个咧要讲嘅咧就系、是，有两架嘅，一架 J15，一架 F35。嗱，我哋尽快啦，嗱，我哋讲下 F35 先。F35咧就首先个作战半径咧相当强嘅，佢都去到1170嘅，即系系同阵风有得挥嘅。老实讲，以 F35咧。佢本身嗰个容量嚟讲咧，佢都算唔错。咁佢呢架机咧特别地方就在于单引擎嘅喎。呢个单引擎， 但 系佢个推力系相当强嘅，所以咧佢做到咧就系佢个推重比咧做到0.75，咁但系呢个咧系讲紧海军嗰、那个，咁如果你讲紧系 F35B 系会高啲，接近0.9嘅，所以非常强。咁啊最大起飞重量系32，嗱最过瘾地方系咩咧？就系F35 咧，其实呢部战机咧开头设计咧唔系咁肥嘅。即系开头时系应该系 fit 啲嘅， 即系好似 F16 咁啊，好似 应该系 fit 啲嘅， 系咯。 但系因为咧一路一路加嘢上去，例如好多嗰啲航电系统啊，因为佢好先进噶嘛，一路加一路加咧，加到佢好冲。 好似而家咁先进个 F22 喎。 依家如果讲航电设备，一定先进过 F22 噶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啲人咧，国内网友笑佢。笑呢部嘢做肥电喎， 系咩？ 因为佢个名叫做闪电二型， 哦， 咁咧啲人好贱嘅，好中意笑做肥电。咁所以咧，国内啲人讲肥电就 系 佢啦， 系肥唔系肥不是罪啊， 肥不是罪，但系佢可爱嘛。咁咧佢就起飞重量都去到32公斤，所以佢都系一个中型战机，但系就好似有重型战机咁嘅 feel。其实中型战机嚟嘅啫。咁另外佢个飞行升限咧都过18,000公尺嘅，咁所以咧都非常强噶啦。即系你讲紧系过60,000尺咁滞。差唔多，好犀利噶。咁另外咧个最高速度1.6马赫，嗱好多网友话，哇，其实呢个隐形战机都唔系好快嘅，1.6。咁我哋咁落讲嘅，其实佢只要超过一好强，同埋咧佢有一个最过瘾地方就系佢可以超音速巡航。呢个巡航咧就话，其实佢可以 keep 住1.6噶。 哦 ，keep 住1.6，咁又唔同咁计，咁啊劲好多。咁当然佢平时梗系唔开1.6啦，平时梗系可能啱啱1马赫到啊算。 同埋隐形战机空阻大少少噶嘛。 空咗大少， 因为零型， 可能系，但系你讲嗰个可能就系咪 B 二会大啲啊嘛？ 這個冇考究，這個我可以再答翻聽眾啊嘛。呢、okay. 這個好啦，另外這個雷達數面好強嘅，號稱400公里啊，咁所以就好遠好遠我都見到你。咁呢個就尤其是你唔係隱形戰機，咁啊更加大鑊啦呢個就。好啦，咁另外咧就佢个武器配备啦，佢唔多啊，因为咧佢所有武器都要收埋喺个肚度啊， 系 佢唔可以出面呢个挂载点，咁会影响佢个雷达反射截面积啊，咁所以咧令到咧如果你挂晒出面咧就好角噶啦，可能讲紧系十平方米啊，咁依呢个咧好低，佢讲0.001度噶， 所以咪上次1022俾人笑，咦点解见到啲飞弹喺出边，我哋油缸喺出边，咁你冇必要俾人， 哦你讲1020系嘛， 系啊， 啊系啊，诶佢试紧啲嘢嘅，佢试紧四个副油缸嘛。 啊！ 试紧啲嘢嘅，你保释油缸，咁咧就四个挂载点咧，咁啊啲人大概谂啦，佢都系啲空空导弹嚟噶啦，例如话 AIM 120啊、132咁样啦。好啦，但系佢呢部机最特别地方就系佢可以载战术核弹。嗱呢部机咧 F 三十 好新喎、啊，战术核弹呢个名 系啊。咁呢个战术核弹咧就是、以前我哋用啲咩 B52 啊、B1B 啊、B2 噶嘛，唔使噶，依家呢部嘢都做到。咧我哋第一集咧 ，Alex 你都讲到咧，咪依家做埋啲妹仔嘢 ，F 十五都要做埋啲妹仔嘢。咁咩战术核弹佢做到一个最恐怖的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以往咧，如果我哋用核弹咧，嗰啲机咧，咪全部都喺陆地嘅基地起飞噶嘛。 系。 咁你知陆地基地起飞都远啲啊，通常。 系啊。 但系而家最恐怖地方，我航空母舰已经可以射核弹咯。 诶、哎。 所以相当恐怖，即系话你乜我架 F-35C， 哇！我航空母舰我载住啲核弹，我中意射到边射到边。 唔使用潜艇噶嘛。 唔使噶啦，同埋佢快啊嘛，即系反应速度。你反应唔切噶，我就喺你上面掟，你点挡啊？挡唔到噶嘛。咁所以咧就呢个 F-35C 咧嚟紧咧就相当强劲威力，大陆系好忌呢架机，大陆好忌呢架机，所以咧大陆一定要尽快有1020就咁解。咁另外咧，我哋讲开呢个战术核弹咧，嗱，我要补充翻少少，阵风 M 都得嘅， 哦， 阵风 M， 所以点解阵风 M 咁劲咧？被誉为继 F-22 之后另一个好强劲嘅战斗机，其实阵风 M 都做到战术核弹嘅，非常强。好啦，另外咧讲开 F-35 咧，啊优势实太多讲唔晒啦，我哋即管讲少少。一个咧就大家可能唔多留意嘅，就是、除咗隐形之外咧，佢系一个叫联合指挥作战系统，即系话咧，其实咧佢一部机咧，佢唔系净系一部机嘅，佢一部机可以楞晒咁多部机。咁好处就系我可以全部咧电脑 set 咗之后咧 ，A 机就攻击 A，B 就攻击 B， 就唔会咧乱晒。咁於是咧就係有曬最高嘅效能嘅， 即係幾部機嘅資訊都可以全部 share 嘅。 冇錯，咁所以個傳動鏈係好。 但係聲稱樣嘢嘅隊長機唔好似 F-22 做咩，跟住變咗 F-35 都做到 咧。誒，又咁講，即係呢個 F-35 咧，其實即係佢嗰個調配上係好強嘅，即係佢係一個隊長機，即係指揮曬附近啲機咧。 唔係，如果以前嘅 design 就 F-22 去指揮 ，F-35 跟住行動 咯。係， 而家 design F-35 都可以做埋， 因為 F-35仲先进系 F-22 可以老点啊 F-22 去攻击， 系啦，可以做翻。 但我相信咧，美国佬一定系谂住咧，系攞 F-35 咧嚟指挥啲无人机做嘢嘅。咁同埋咧，我哋咧好似我哋 呢个系个浮油炮啊！ 啊，我哋冇讲，系我哋今次再录翻要讲翻，即系差啲唔记得咗。我哋咧有讲过一个蜂群战术啊，个蜂群战术咧就系、是、 好似以前二战啲潜艇嘅狼群战术。 系啦，咁呢个蜂群战术最正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可以做好多架细嘅无人机，然之后你一放出去嘅时候咧，就围住人哋架机嚟跑， 系啊， 围住佢嚟玩。咁咧，你又喺个雷达上睇唔到究竟边个先系我，因为咧我啲细机。我可以用一个放大嘅雷达雷射截噶嘛，咁你就以为系真机噶咯，你就唔知边部真系真。 系， 哇！你叫咁多架，你点射啊？好啦，我俾你射晒，你冇晒弹啦。哦，我架真嘅先嚟。 哦，即系卡壁嚟噶啦。 好噶呢部嘢，我有炮嚟噶。 系咯，卡壁嚟噶。 F-35咧，我睇到佢嚟紧个联合作战咧系有呢个效能嘅。诶，仲有少少时间，知道我哋讲翻我哋祖国嗰部嘛？ 好啊。 J-15 啊 ，Who J 部？啊 J-15 咧，其实咧，呢部机系神秘之机嚟嘅。点解？我想讲，其实连军方自己都唔肯定自己功能。我相信嗱 J-15 咧，先讲个动向。嗱 J-15 咧，首先有 J-15A 啦， 系， 即系我哋讲嘅 J-15 啦。咁就如果你睇数据，你大家自己睇得噶啦。嗱，啲数据都系好劲噶吓，即系劲过晒咁多架机噶。你谂下最大起飞重量33公吨，嗱，呢个同苏-33都一样。基本上咧，大家睇咧就点解我唔列苏-33出嚟？因为 J-15 同苏-33一样嘅。啊，佢哋个 即系都系苏-27系列嘅， 冇错。咁而佢个原型机都叫 T-10。T-10B， 咁、哦、所以咧，基本上咧，你可以话 J-15 差 唔多。T-10 我就谂起 T-10 坦克嘅样。 讲陆战嘅时候可以讲。嗱，呢个 J-15 咧最抵死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佢啲数据全部漂亮嘅，但系全部咧系冇经过实战，冇实战都唔紧要。 成件事就是而家 J15 咧最大的問題就是咩咧？就係佢個妥善率太低，低到點咧？ 成日彎。 我其實咧都成日睇央視節目噶啦，我都好老土噶啦，成日睇嗰啲乜乜兩岸嗰啲嘅。 係。 咁咧，我成日睇咧，我即係我關心 J15 嘅，我都一個大中華熱血分子嚟嘅。咁我睇嘅時候咧，我都戥佢著急，因為 J15 咧個航電係有問題嘅。咁令到佢嗰個妥善率好低，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佢嗰個引擎好差啦， 係 個引擎咧就據說依家會裝翻太行發動機嗰個渦線十，咁就希望渦線十可以解決到中國嗰個問題咯。發動機個問題通常中國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後燃器唔得啦。 哦， 係啦，咁所以咧就嗰個冷段同熱段嗰陣時咧，就嗰個冷段就冇問題嘅，就係即係嗰個嗰陣時得幾百度温嘅啫，但係一去到咧嗰過千度温度咧，例如後燃器嗰啲時候咧，佢係出事噶啦。咁所以咧，大陸嘅機咧個葉片咧，即係入面嘅機入面個葉片咧，佢咧就好易滑， 即係強度耐熱都唔夠啦，你覺得 係？冇錯，咁咧令到個問題就係咧，好易死機。一死機咧，你咪成日講啲咩雀仔衝入去嗰啲咧，咁其實係有呢個情況，但係你信唔信中國特別多雀仔啊？即係好難講。 中國只麻雀都唔見多隻啦。 誒，唔係台上面啲麻雀多。 係啦，台上麻雀。 所以咧，你話大陸死機情況咧，就成日都見咯。咁所以呢個咧就嗱，例如我哋咪講美國啊，美國通常嗰個引擎佢講一千飛行小時嘅。俄羅斯就五百度啦，例如咁啊，大陸咪可能二百度喎。 哇！ 咁啊差好遠㗎。咁就 而家換引擎好似難啲嘅喎，唔係就咁託出嚟換㗎嘛。要拆机身噶嘛？ 系，因为成嚿嘢， 所以以前二战大战好 ，M 二二六二三成嚿拆出嚟 装落去啫嘛。而家唔系咁复杂，但系咧个情况就系航空母舰咧入面咧，佢嗰个维修我哋依家都仲未知 J 十五 个空间好细嘅啫， 空间细唔紧要，佢系嗰个技术系佢换引擎得唔得，我哋都未知。 哦，即系好似 F 一换派 系啦，究竟你机队有几劲咧？ 系啊， 同埋一个问题就系 J 十五咧引擎唔到啊嘛。今日你哋咁，同埋个量产又唔知几多。 系 咯，嗱 ，J15 好惨嘅，乜嘢都又唔够数目啦。央视有一次做全甲板出击，搵钱我哋讲全甲板出击，下集讲全甲板出击咧，将所有嘅舰载机一次过起飞。大陆做极都话号称十架，唔知点解我睇极都得六架，即系可能我要配眼镜，我睇极都得六架，佢话十架，我点数数唔到，咁可能有啲隐形战机，隐形到我睇都睇唔到嗰啲啦。 O K， 哦，嗰啲计埋。 系啦，咁啊可能咁，咁、okay. 所以咧就你问我，我觉得 J 十五个产量咁低啦。有网友话，点解个产量咁低咧？嗱，个产量低嘅原因咧，就我唔相信系因为个飞行，即系嗰个飞机个制造公司无聊到，就唔系嘅审飞。我谂个问题就系因为部机问题太。多唔敢做咁多啊！咁咧，依家出咗架 J15S 啊 ，J15S 咧就系一架教练机嚟嘅，基本上咁啊可以做好多嘢，咁啊再发展嘅。咁啊，另外一个就 J15B， 咁啊 J15B 咧，据说呢部嘢咧就攞嚟即系一个改进版嚟嘅 ，J 十嘅改进版，咁啊希望即系希望在明天啦，希望呢架机咧为我哋中国大陆中国人啦揸翻口气啊， 嗯嗯，好， 好啊，即系实在讲舰载机咧，即系越讲越开心越兴奋停唔到，咁我哋都仲有啲资讯嘅，咁我哋就下一集我哋嘅 B part 我哋又再讲多少少， 今日到此为止先啦， 系啦，下集再见， 好。